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最近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终于招了新的实习生。我呢是上一批新招的实习生，整个楼层也是我年纪最小嘛，但是有新的实习生来之后，我终于也是有小弟的人了。不过希望我以后工作可以少出错，然后要不然人家新来的看到 我被骂的话就太没有面子了。 Ain't got a soapbox I can stand upon, God gave me a stage, a guitar and a song. My daddy told me, son, don't you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religions, other people's quotes. I'll paint the picture, let me set the scene. I know when I have children, they will know what it means. And I'll pass on the things my family's given to me, just love andstanding positivity. We could change this whole world with a piano, add a bass, some guitar, grab a beat, and away we go. I'm just a boy with a one-man show, no university, no degree, but Lord knows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exponential growth and the stock market crashing in their portfolios. While I'll be sitting here with a song that I wrote, saying lov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But what do I know? Love can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But what do I know? Love can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The revolution's coming, it's a minute away. I saw people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today. You know we are made up of love and hate, but both of them are balanced on a razor blade. I'll paint the picture, let me set the scene. I know I'm all for people following their dreams. Just remember life is more than fitting in your jeans. It's love and understanding positivity.We could change this whole world with a piano, add a bass, some guitar, grab a beat, and away we go. I'm just a boy with a one-man show, no university, no degree, but love.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晚上好哟。这个年后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大家啊，真的非常的迷之开心。今天也是我这个回来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在982，那跟大家一起见面了。今天呢，依然是迎来了我们的年后啊首位嘉宾，在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嗨，他就是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主唱周飞。 是的，周飞这是我们是老朋友了啊。 对，你怎么没跟我说这是第一次啊？ 啊， 狗年第一次是吧？ 没对，没有第一次，咱们俩这么熟了，还要什么第一次？你是第一次做客九八二我们这个节目， 是， 对，是吧？挑战新歌声，因为之前一直想邀请你来，然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也一直没有到现场。 对， 今天是终于把你请过来了。 好， 对，这个现在我们的耳机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炸。 没事，小声说。 啊，我们悄悄 说。 对，首先上来还是免不了寒暄的，怎么样啊？这个年过的。 按寒暄那么说是吗？ 啊，不用，我想 还不错吗？ 还不错。那如果是真实的呢？ 哎呀， 太累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要吐槽一下这个，我过年这几天，因为我回东北老家了嘛，然后每天起的比我上班还要早，每天7点钟自然醒，不行啊！这个8点钟就有人来你们家串门了。 那好啊。 为什么呀？ 其实串门这个，一年你不就这么一几天吗？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是、啊、 对吧？你说你在北京的时候，谁早上起来上你家串门了呀？ 也是哈、啊， 那肯定是你们家漏水了。 对，你们家那个车又挡着我们家车前了、 哎。对， 对，那你这7天过得怎么样？就是在家待着吗？有没有去逛个庙会呀、啊，玩一玩什么？ 嗯，其实是这样啊，庙会是从去年借的。 从去年借的。 对，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一样的。 哎，也真是差不太多 啊！因为家门口啊，就是雍和宫。 嗯。 然后呢，那个 哎，无意间猝不及防的炫富，知道了地段。 不是这个，就每次我记着，每年30晚上，老家那吃完饭到家，就回不去家了，就已经戒严了，就雍和宫大街不让进了嘛。 哦。 然后只能拿身份证给人看，我确实住里边，人才放你进去。 啊。 不是住雍和宫里边啊，住雍和宫边上胡同里。然后那个第二天早晨，就根本就是没法走了，家门口就是人就是车 都快推不开门了， 对，还是住雍和宫里边。 对，我们只是夸张的说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哎、就从雍和宫再往北过了雍和宫桥就是地坛，就是地坛庙会。 哦， 哎呀， 那 人山 人、 啊、人 山人， 对 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对， 不过其实过年嘛，就是图一个热闹。人多的地方呢，也是哎，大家可以非常的开心，热热闹闹的过个大年。认识的不认识的哈，只要注意安全就行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寒暄过后，这也是过完年之后我们迎来的挑战新歌声迎来的第一位嘉宾。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在现场嗨起来哈。我们这是绝对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正经的，然后嗨唱的节目。其实我们是有 KTV 的，但是今天呢，我还是给你准备了伴奏。 你怕我不认字儿是吧？ 我怕你看不清嘛，是不是？ 哪儿啊？ 那儿呢？ 哦，那儿啊。 对，其实你也可以到这儿来唱，这是我们的表演区。 我手机里边啊有词儿。 啊，这样啊？你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是不是？ 其实，哎，真是我一进来，我以为我是坐那儿呢。 啊，这你坐哪儿？你想坐那儿吗？ 我不想坐那儿。 真的，你可以，这个可以有。 不，还是坐这儿吧。 不，在这儿就是 live house 啊！你找找这个演出的感觉为什么？ 不是你。灯光不行， 灯光可以行，这个我们的彩灯都可以亮的。 你知道我是一个舞台上的人哈。 哎呀，为舞台而生。 对，那个灯要不闪，我们不能唱。 来，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麻烦把我们的灯闪一下。我们的霓虹灯就是我们、 啊、真有啊。 当然了，你看， 哦， 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的灯是表演区，真的是可以的。 但是那边太像那个包房了。 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包房？不是舞台 stage， 就是没有沙锤，我跟你说吧。 然后还没有那茶几是吧、 啊？对。 我们这个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叫挑战新歌声吗？ 啊、 在这儿我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啊、 这进入到2018.0版，我们直播了俩月了。 啊、 然后这个挑战新歌声，其实我们为什么引进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 KTV 系统，就是要营造一个现场 KTV 的感觉，把 KTV 搬进直播间，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你叫上3-5好友，大家在 KTV 什么状态，你这在这儿就什么状态，你们在 KTV 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在这儿就可以点什么。 那 你看就这么好。 那下次我再过生日，我就不去、 哎，可以，完全 不去 K 歌了。 哎，你马上就过生日了。 我但是 啊，你已经过完了， 但是你这只能玩1小时哈。 对，玩1个小时，你可以，哎，你要是加时的话，我们可以申请。 哎， 对， 来吧来吧，这样我进入点情绪啊， 你进入情绪， 一会儿要没准上那边唱一个， 哎行，这我仿佛来到了天桥，你知道吗？好了，我们先可以暂缓啊，商量这个问题到底在不在那儿唱， 是， 第一首咱先定唱什么？ 那你点呗， 我点、啊、 我演出的时候都是底下点， 都是底下点啊， 还是 哟，真是的，你这一把大权交给我，我突然间有点不会了， 是吧？ 对，那要不这样， 嗯， 第一首来个，你是典型的北京人嘛，是吧？ 嗯， 那就来个老北京好不好？ 嗯，行 行，这么勉强、嗯，老北京和玲珑塔，你选一个吧。 那个玲珑塔呀、啊 嗯， 只能那个欣赏， 只能欣赏。你今天给我的是伴奏版，那我们先把这个去除，好吧？反正 今 天歌多。 对，其实玲珑塔不太适合我一人坐在这儿，在这念经似的。 那正好你可以站那儿唱。 没带着板儿 啊？没带板儿啊、嗯？那行，那要不就老北京吧，好不好？ 对，老北京吧。 老北京，嗯、行，那我们就老北京走起来。 这个歌也不是那种老唱的歌。嗯， 对，我还真是，咱俩这么熟了，我今天好像第一次听这首歌、 嗯、 演出的时候怎么都没点呢？ 嗨， 来， 哎，伴奏给我大点， 再小点声，伴奏是吧？ 伴奏声再大点 啊，再大点、啊、 老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周转转，前门楼子你看看，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 没从头放是吧？哎，没事没事没事。 回轮回望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颗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那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太阳伴着修理雨伞的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一伴随着小条侦缉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了放学了，上班的下班的，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口蒜。 北京啊， 老北京了， 对， 真是 咱第一次唱啊，不太熟悉这耳机 啊，这个耳机对对对是有点听不清、啊、然后反送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啊。刚才我也是在这个现场， 对，我看你汗都下来了， 对，真的是冷汗都下来了， 其实我汗下来 对，我跟你说这才考验技术呢， 是吧， 你知道吗？对呀、啊、你看你这亲临现场这么多次的180次的，然后锻造出来的。 我想知道这耳机是谁给咬了、还是怎么？ 是不是有点刺刺的？我待会儿给你换一个。对，这个待会儿呢，我们这个在唱的时候，我给你一个耳机。 好好好。 对，看看这个耳机能不能好使。我也刚才是换了一下。老北京，这刚才这首歌真是唱出了老北京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哈、啊，就是胡同里面的那些事儿。哎，其实作为这个北京人啊也好，包括外地人也好，一听到这首歌描绘的场景，都会迷之向往。真的是哈， 其实 啊 不至于、其实我把这个老北京这个歌呢、没太写的让大家那么的向往， 是吗？你是想写你别向往没有，对，刚才呢这个太激动了哈，都忘记了告诉大家的收看，我们的收看方式可以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你可以找一下视频直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微博和 APP 都可以搜索易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节目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 啊，是的，今天，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耳机怎么样？ 哎，对，终于能听见声了 啊，终于能听见声，太好了 啊！刚才好像把我摁水里了一样， 对，哈哈，对，我们是盲唱，对，这绝对是现场考验技术啊，对，之前不是有那种节目嘛，就是给你干扰，然后呢放一段这样的伴奏，你还能唱准的话，那就说明你的这个乐理知识很厉害，对不对？ 是，对， 对，哎，现在你也是这个，又是乐队主唱，然后呢自己写歌，还去负责教别的学生、 啊。其实教学这事儿一直的一个也算是主业吧。 啊，这是主业。 对， 你会用这种方式去训练他们吗？ 不会， 来给你干扰一下。 其实这事儿这样。多数是天生的，这个耳朵是天生的，然后加上后天的训练是可以更好的，那么如果天生没有的话，然后后期训练呢也很费劲。 原来是这样。 不是给大家泼冷水啊，就是确实是，就是你要也能练，但是会很费劲。 对，天赋占了90%，剩下努力占了10%。 这是你说的 啊？不是啊，那个天赋可能占60%吧， 啊， 60-70%这样。 对对对， 给大家一个可以幻想的空间。 哎，对， 对，那 迷之向往一下。 对对，迷之向往。我们的系列都是什么迷之什么迷之什么？待会儿还有迷之歌单呢。我们的迷之 MV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对，待会儿可能这个迷之 MV 就会出现了啊。对，那开年之后乐队有没有什么计划呀？会有什么演出之类的吗？ 开年之后先去玩一趟。 先去玩，又去玩。哎，你们 怎么为什么要说 去玩？ 其实 我知道啊。 其实要说又还真是。 对吧？ 每年都得开年会啊。 团建嘛，是不是 啊？您开年会，这前些日子哪儿的哪个景点人都多，所以就是打一个错峰。 哎，还真是， 这已经憋到3月份了，这好多好多要解决的事儿，要开的会都没说呢，没来及说呢。 那你们就是趁着团建的这个节骨眼上，然后把会开了。 对， 是是， 每年都是在沙滩上面开会。 真的、这么浪漫？ 标题都得拿棍儿写在沙滩上。 是吗？我的天！我能不能申请加入到你们的团队？ 对，不行 啊，不行 不行。 我请问加入你们的团队有什么条件吗？ 得天生耳朵90%啊。 那你看我这个耳朵怎么样？我都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啊！真是带那么沉的东西。 对，我这是天生带两个耳洞。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啊，因为每一个团队，就乐队也好，就是团队也好，都需要去团队建设，需要彼此的沟通，是不是？然后 其实 新的一年的计划， 主要大家呢就是忙一年了，然后那个玩一玩，放松放松。 哎，真的是好老板，不愧他们管你叫周老板哈。 对，是的。 对，团建反正老板出钱嘛，是不是？ 嗨， 这次又选了哪个海岛啊？ 这次去巴厘岛。 哦，这次去巴厘岛。 对， 哇，真是 没确实是这些年也没怎么去过那个，老在泰国玩了。 在泰国拍的 MV， 在泰国开的年会，在泰国团的建，这回终于去了巴厘岛。 去年是在非洲一个。 去年还去了非洲 啊？去年在塞舌尔开的年会。 哦，去年在赛十二，哦，对 对, 对, 对， 赛十二，去年这个高端。 我 去年申请加入好了， 我就是在炫富哈、啊，不是不是， 你够了， 不是不是，都是有那个好有兄弟单位赞助的， 有兄弟单位哈，对，兄弟单位我们这儿就不表了， 对 对啊，那今年这个看来兄弟单位今年没有赞助你是吗？ 赞助了， 也赞助了， 这、啊、都是兄弟单位，不然我怎么会带大家掏钱玩去呢？ 啊，兄弟单位一看去年这个年会开的有点高大上，你今天换一个地儿、 好几个兄弟单位。 好吧，我们感谢兄弟单位，具体哪个兄弟单位你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对 对，好吧，那这个三月份打算去巴厘岛，哎，也正是好时候啊。 对对 对, 对，我应该过两天、就对二号走。 二号就走了。 二号就走了，对，幸亏你今天叫我来。 哎也真是、现在申请加入也来不及 了。来不及，绝对来不及。 就几天的时间，好吧，那我们就那我就预祝你们团建快乐啊， 对对对对， 团建一切顺利， 对， 好好开年会。 在沙滩上写上你的名字，被大海带走了。 写上我的名字，然后放，请给我邮一个漂流瓶。 行。 然后寄给我，我们有事漂流瓶联系。 那地儿不让乱扔东西。 啊，不让扔，完了，连漂流瓶都不行了。好吧、反正都是这个，只要开心就好，对不对？ 是是是， 对。那三月份玩完了之后回来就开始忙，会有新歌或者是新专辑的打算。 三月份完了回来，打算五月份再出去。 请问这两个月你们待在北京是干嘛的？ 回来捡那个，回来办护照。 啊、 其实说点正经的、确实是那个。四月份 还要出去？ 不，五月份是外边有演出 哦。 然后四月份是打算那个跟广东卫视的一个节目合作，然后但是现在正在具体谈，那个节目就是确实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下，因为这个节目是做中国传统民乐大典， 哎， 他的名字叫国乐大典， 太好了， 就是中国很多。民乐大腕儿，然后在上边各种绝技各种绝活，然后是这么一个节目，然后我们其实跟导演也是之前聊过这么一个事儿，后来想去就是做嘉宾过去演一下，但现在正在谈，因为这不是刚过完年嘛， 对，人家都还没正式呢， 对， 过完初五， 过 完 十 五， 对对对，然后这是应该是四月份是这个事儿， 对，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大家了解你们的，大家都知道西游乐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是， 就是这个风格呢跟时下传统的那些乐队不一样，它是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老北京的一些这个民俗啊在里面， 对， 京韵大鼓啊什么这些都有，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二胡的乐手、今天没来， 对 对，他如果在场的话 就没我事了， 对，我刚要是没什么事了， 所以我没告诉他 你这真是的心机， 哎呀， 下次我单独请他来， 是， 对，好吧，那么我们就给还不太熟悉西游乐队的朋友，好好的感受一下啊，今天这些歌西游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 对，第二首歌那我们这个，哎，其实这首歌还真的太熟了，老在之前我们老在1039听到这首歌 啊， 对， 那我就知道了， 你知道了吧，当时我就说，我说这是什么歌，我说是谁唱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呢， 是啊， 对， 我就是因为这个歌跟北京电台 结缘的 、 真是、所以说今天也必须在982啊、也要让982响起这首歌的旋律， 对对对、 对，这就是身在北京成长。准备好啦， 哎，没，这歌不用准备 啊，不用准备哈。那行，我是说我准备好了， 好好好，来， 我放伴奏了啊，来。 身在北京吃昂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儿，打开收音机堵在街上哼，听着 DJ 把心撩通。家鸟的老头晃着脑袋唱着京戏儿，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音乐相声评书有时小说，那是最基本的，您了别嫌多，意想不到的节目嗨去了，您可得坐稳了，别哆嗦，报个听力放光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报个听力放光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 歌现在这个是乐队版的 啊，乐队版的， 对， 啊， 乐队版的前后有两遍，中间有一个 副歌， 对，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间奏 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版本？ 还有一个就是电台这版本， 啊， 就唱一遍的。 哦，那我们要听乐队版的 啊，对，是。 对， 身在北京吃肉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儿。打开收音机，堵在街上，听着 DJ 把心撩动。提笼架鸟的老头，晃着脑袋唱着京戏儿。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音乐相声评书有声小说，那是最基本的，您了别嫌多。意想不到的节目开了去了，您可得坐稳了，别哆嗦。报个听一方不安方，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报个听一方福安方，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哇， 真的是好熟悉的旋律啊！ 是是是， 对。刚才呢看到我们的一直播上面哈，老袁还有美酒我心飞翔都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呢像西游如来达正在观看我们的直播， 嗯， 你们的小礼物呢刷起来。嗯，今天的热度非常的高啊，对，这个亲朋好友包括这个粉丝们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啊。还是两种方式可以收听和收看，那收听呢当然就是在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视频观看大家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啦。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 OK， 我们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又可以稍微的歇息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你想你激动吗？想上那儿唱吗？ 什么歌？ 什么歌？你觉得你要假如说你站在那儿的话，你想唱什么歌啊？同仁堂花季， 哎呀， 那时秦琼买马， 秦琼卖马 啊，卖马，秦琼卖马， 秦琼哪有钱买马呀？ 是秦琼嘛，穷了哪有钱买马，卖马卖马，嗯嗯嗯，你觉得如果要是让你上那儿唱的话， 唱的话， 你还没想出来？ 几点进广告啊？ 还有三分钟。 哦，那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了。啊，对，我只是先这个找个话题跟你聊一聊， 好好好， 然后先定一下我们下半时段可以去 唱。我觉着秦琼卖马应该可以站那儿，站 对吧？今天就是没带那个快板儿。 不，秦琼卖马，对，因为玲珑塔要是没带板的话，就不适合唱了。 是。 就秦琼卖马，待会儿在那儿唱一下吧，因为这个歌很少在舞台上面，其实，在舞台上面也演。演的并不多， 嗯， 啊，因为这个歌呢是一个比较适合在家坐那儿听的， 哦， 适合你晚上听一听，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故事， 嗯，对对对， 啊，这个词儿如果你要是不去看着词儿去那个， 嗯， 去听的话，可能不太明白，除非你就是很了解这个， 嗯， 这段历史， 嗯， 啊，就是隋唐演义里边秦琼卖马嘛， 嗯， 啊， 对， 待会儿咱唱一这个吧。 行行行，待会儿我们可以在表演区哈，啊，唱这个，没怎么唱过， 没 能记着词儿吗？ 应该行吧，我反正我写的我能记住。 对，哎，就是也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啊？对，西游如来说了，说想让你唱那时啊， 哦，那时。 其实那时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嗯， 这首歌的，不是那球员啊。 球员 对， 哦， 对，我特别喜欢《那时》这首歌， 嗯， 这应该是去年前年了吧？现在说， 其实这个应该是16年， 16年，对啊，前年嘛， 对， 前年发行的那个 第二张专辑 里的 主打歌， 我记得当时去那个现场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哇，就觉得超感人。嗯， 这个歌对， 嗯， 他们都说我运用了一个那个超劲儿的一个办法。 超劲是什么？这是请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就是 概念啊。 其实这里边的副歌的歌词呢， 嗯， 我是把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中国摇滚乐三十年嘛， 嗯， 我认为那些经典的歌的内容串成了一段故事。 是吧？ 啊， 哦， 这里边包括了《艳阳天》呀， 哦， 《飞翔鸟》啊，这些就是， 哦， 都是这些，这个中国摇滚乐队的这个代表性人物， 嗯嗯， 他们的代表作。 哎， 嗯， 哦，还真是啊，对，所以说其实这首歌你就单听的话也会觉得特别好听， 嗯， 但如果你要了解说这首歌是怎么出来的，怎么造出来的，那你会听得更起劲儿。 对，一会儿咱唱之前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对对对，先那个科普啊，科普完了之后我们再听， 是， 然后就 更明白一些。对，上半段呢我们还有20秒的时间，所以就唱不了这首歌了哈。 是， 稍事呢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广告和片花非常的短，都不到一分钟，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回来啦。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大家好， 稍后见。 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嘿，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大家好，给你们拜个晚年了。哎呀，今天真是见到大家真的是太开心了，我想死你们了，想都快想不起来了。好，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特别大来宾，实力唱将，多栖音乐人，西游乐队主唱周飞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以为你要说十里河来宾呢。 十里河来对，十里河不能够，你怎么的，你也是雍和宫来宾。 对 对，好吧，那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半天，大家都想说那时，大家都等着呢哈。 行吧， 行， 早晚也得唱。 对，早晚也得唱，早上不如，对吧，晚上不如早上。对，刚才看到乐多阳说我要加入，他要加入你们的海滩之行。对，你现在不行了，我跟你说，你要是这个刷刷小礼物，我没准可以给你建议一下啊，看能不能加你一个。 其实哈，有想追随着一块去的，就赶紧买机票，我时间都告诉你们了。 就是3月2号，你想吧， 对， 只要你买一张机票，然后就可以去了 啊。 是这个那个兄弟单位是不包的。 3月2号，咱们就机场见。 对，机场见、啊。那你也没告诉人哪个航班，结果人去扑一空，那不行啊。 不会 啊，好吧，没事，他们在机场等着，有兄弟单位的专人。好了，我们这个 唱个那时、啊， 唱那时啊， 行， 好，我们就把那时送给大家。 一路上，我就开始哭。和所有孩子一样接种着疫苗，妈妈说那时候你还小，是疼是饿也不知道说，7、8岁说狗都烦我，在学校上房揭瓦，回家一准挨打，爸爸说想要买变形金刚，数学得考100，别再让老师找我。16、7岁，学习就那么回事儿，忙着练习弹吉他，为的是能刺姑娘。老师说，绝 对绝对不能早恋，我却对那姑娘唱着海誓山盟的歌。我们喝个酩酊醉，我们有唱也有说，三十而立也不算一事无成，贷款买车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媳妇儿说去法国买包便宜，第二天快递敲门跟专柜差不多，四十多岁头发也发白了，伺候着爹妈，供着六年级的他，孩子说爸，我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唱我自己写的歌，半辈子过去了，你不觉得太快了吗？我们还没来安北京，每次都想拥抱你，可我一无所有。 哇，那时，哎呦，我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觉得有一种迷之感慨，你知道吗？对， 哎，我还真是没。真没唱过伴奏这个歌的伴奏啊！ 怎么样感觉？ 还行哎，我听说啊，那个 KTV 里全是我那个我的歌都有盗版 MV。 盗版 对， 盗版 MV 可还行。 反正这个啊，对，然后那个回头我去唱一回。 你不用上 KTV， 你直接再来我们这儿唱一回就行。今天这个系统，我跟你说，哎，要不然待会儿咱们试试点一首你的歌，你看看能不能有？ 不知道有，嗯，对，行，没事，点吧。 对，点吧。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哎。你觉得我觉得80后的我们会有， 对，但那歌 吧那歌确实需要个女生在这唱， 是吗？我呀，我给你毁歌， 你不行，我都不用说你不行， 是我自己都知道我不行，嗯，好吧，那除了这首歌还有什么呢？想想啊， 你说唱吧里吗？ 对呀、 啊，你说那系统里肯定是有的 啊，都有， 哎，那系统里应该是有口吐莲花、同仁堂都有 啊， 我听过好多朋友唱完以后发给我。 原来是这样的呀。 然后我那天我闲的时候唱了一个，然后他们说，哎，这个唱的很像呀。 是，然后说不是像，我就是。对，待会儿我们可以试试啊。 嗯嗯。 对，这我们还有时间。如果要是那什么的话，可以给你准备一下。 我记得唱吧里边的口吐莲花、同仁堂、 还有玲珑塔是原版的，是我当时给他们授权了。 哎，这样吧，我们先点一首，可以让我们的辛苦导播老师帮我们点一首口吐莲花。 对 对，口吐莲花，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就用唱吧的这个系统来试验一下啊，看今天给不给面子。 对，你们这儿有扇子吗？ 我们这儿 没有扇子， 对， 没有扇子怎么请神接仙呢？ 你要不然拿个这个 A 纸， 拿纸，哎， 试一下代替一下，对，或者是拿这个 CD 弄一下哈。 关爱青年计划， 就拿这个吧，这 是 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拿这个 logo 给大家看一下哈。对，好吧，我们这个可以先点着，点完了之后呢，我们边聊边唱，好吧？ 这个刚才其实也说了，这个那时唱之前想介绍一下， 对，介绍一下， 就有一年啊，应该是在2015年，2014年2015年的时候，特别的迷茫，哎，写不出东西来，然后那个后来就是因为没有生活嘛，那个周准知道啊，我没有生活， 哎，提到了我们Q 到了我们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 是，然后那个那写什么呢？后来我们那鼓手于哥就跟我聊天说，不然你就写自己呗， 对， 行， 对，刚才导播老师说口吐莲花还真没有这首歌，你给他授权了是吗？ 不可能 啊， 唱吧吗？ 啊，对呀， 不可能啊！ 啊，好吧，那我可能是 不是狗吐莲花，是口吐莲花。 今天是狗年，没有，那可能是我们这个系统 那个 貌似有一点点小 bug。 唱吧肯定是有的 啊，好吧，那我们没关系啊，反正他那儿没有， 咱们这儿有， 我这儿也没有， 我给你了。 口吐莲花吗？ 给了。 那我这儿只有同仁堂花季。 哦，那唱同仁堂也行。 对对，同仁堂吧。对，待会儿可以唱一下同仁堂。没事，我们继续说。然后这个老板可以往后稍微来一点，镜头 脸太大了。 对，你的脸过大，快冲出屏幕了。 不早说的，40分钟了。 没有，就刚才那一瞬间，哎，对，就刚才这样，非常的帅气，真的非常的帅气和迷人。 我从这点看，特别像一个体育评论家。 真的吗？ 说摔跤的。 说摔跤啊，我还以为说篮球的呢。 不是。 对，好，就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就可以了哈。我也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脸，也是非常的迷之大啊。对，那时我们接着来说回到这首歌，就是当时很感慨。哎，我觉得咱们可以进入到一个稍微煽情和走心一点的环节了哈。对，2015年，但你想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业很多年了，你的迷茫的点在哪儿呢？因为我听你这歌里面，其实想到你想半辈子过去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哎，好像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时间过得很快，这是对的，而且越来越觉得越快， 真是 啊。 嗯， 你像一年一年的。这已经3月份了，哎，算了，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 对，已经到月底了。 对，当时写不出东西，然后就感觉不能不，这因为就你像我干这行的，如果写不出东西来以后，心里边会慌的。 啊，是。 对，我不能，我又不是那个一首歌唱一辈子的人。那样的人他们不慌，他们练出来了。然后，所以那个后来我们于哥呢就跟我说说这个。说你不然就写写自己，写自己，然后回家我就写了一下自己，因为确实也没写过自己，就打一落生也好，然后这个，反正我一直写到40岁，虽然说我现在刚27，但是那个但是那个，就是我呢，对于我 心理年龄已经超了，对吧？ 我对于我父亲的那个，那个年轻时候，比如说三四十岁那会儿的记忆还是比较深的，所以呢，我把我40岁的那一段写的是我父亲。 哦，原来是这样。 对，等于有稍微有那么一个小小的穿越。 哎，还真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 哎，对，然后那个就比如说他就是说我说爸，我想唱我自己的歌，实际上是我跟他说的，并不是说我的孩子跟我说。 对，我当时哎听的时候，我说按理说好像以你的这个闺女哈，现在应该不会跟你这么说。 是， 对， 所以当时呢就是不能再往后写了。因为50岁，我爸50岁的时候，我对他，我正忙，也就是应该是10年前。 对，正是你事业的高峰期。 现在是低谷哈， 现在依然处在高峰，只不过你习惯了。 是， 对。 然后，所以就是，就写到40岁。啊，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就是戛然而止，因为你还没有到40。 因为我确实是我以前也说过，我写的东西呢都是我经历过的。你一方面是经历过的，一方面呢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些东西。 对对对， 不去写那些缥缈的，就是我也没经历过，幻想的。 缥缈的爱情 啊，对， 抓不住，我也写不出来，对不对？ 对，羞羞， 羞羞可赢了。对，嗯，其实这首《那时》真的是在我觉得在西游、 嗯、 所有的歌里面为数不多的那种比较煽情的一首歌。 对，其实这首歌相对于来说，应该是那个第一张专辑的80后的我们。 嗯嗯、哎、对，八零后的我们那也挺好。 这一张每张专辑我其实对、嗯、对我自己的这个这有这么一个规划， 嗯， 就有一首这种歌， 嗯， 怀旧的这种煽情的歌。 对，就像周杰伦他每一首对每一张专辑都会有一首中 国风。 中 国风 对。 然后我呢这个也是每一张专辑要有一个很古典的一个。第一张专辑、 嗯、 对，怀旧是怀旧，古典是 古典。 古典古典，所谓古典的就是美人，知道美人什么样吗？ 我懂。 你看我。 看我。大家请看，美人就是这样子。 美人、嗯、这个人啊必须得加一儿化音。 美人。 哎，美人这个、 啊。美人。 一听就不美。 啊、哦、对，我就是那个美的那个美人。嗯，大家请看， 哎，这个 够了， 这个叫什么呢、嗯、这个古典的这个中国古典的文、 嗯、 这个叫什么呢，第一张专辑里边是这个孟白莲， 嗯， 哎，然后第二张专辑是花季， 嗯、 哎、 花季， 其实花季啊实话实说， 嗯， 没唱过伴奏。 真的吗？那必须要唱一下。 现场也没唱过、啊、录完专辑就没唱过。 对，我是这首歌因为这个不是那个花季，就是花季雨季那花季，不是季节的季，是记录的季。 哎，对 对， 这是那个就是一年有12个月、 嗯、 每个月呢有一种花， 是吗？ 不是， 我不知道、 哎、太假了你这个。 对，哎，那我问问，像二月份是什么、 嗯、 梅花吗？杜鹃。 对不起啊，我得从头捋 啊那你不能单班，得从头捋、 哎、 得按顺序。 太难了。 那行，一月份是什么？哎，我觉得是不是只要这首歌你唱起来，你就自然就捋出来了？ 哎、是是是，这个东西确实没辙。嗯、你真让我去那个单挑出来，我得想一下。一月是水仙。 哦，一月水仙。 你看啊，咱我说的这个不是阳历啊，是阴历。 阴历 也就是正月。 那也就是咱们的二月。 哎，对。 差不多。 因为这个，你看啊，咱们过年的时候不都有这个一盆水仙？过年正好年三十的时候开花。你记得这事儿吗？ 啊，我记得，记得。 真，你真的知道吗？ 好，我知道。 好，咱们可以唱个这花季啊。二月是海棠，嗯。 啊，二月是海棠。 是。 我都没见过海棠。嗯，来吧，我们在歌里听一听哈、啊，到底1到12月都有哪些花呢？ 这个一定要允许我看词儿啊。 啊，好，这个必须得看词儿。你想他的捋都捋不出来呢，不看词儿估计也记不住。 嗯， 来吧，花季。 花季怎么会有 disco 的点儿？ 哎，这个花季啊，我们这个 CD 还真是怎么有一点点卡碟的意思哈。 嗯，能接那个外部视频音频设备吗？不能。 外部音频还真的不能。哎。 哦、嗯。那你先看着啊，我给大家朗诵一下这个词 对对对，你先朗诵一下，然后那个我先看看这 CD 到底怎么回事。 一月水仙。洗凡尘，信步瑶池沐天恩。哎， 来了。 哎，凡尘，信步瑶池沐天恩。二月海棠苍枝头，惊恐吐艳染深宫。三月桃花别样红，胭脂一抹醉春风。四月牡丹锦雍容，十里繁华洛阳城。五月玫瑰折一朵，青衣红烛入帐中。五月玫瑰折一朵，青衣红烛入帐中。六月荷花出 与你。蜻蜓点水一从容，七月茉莉香满庭。淡淡幽浮夏梦清，八月桂花照月影。广寒仙境最多情，九月金菊遍篱下，春高远望秋意浓。十里芙蓉连理开，一世美人伴浮生。冬月幽兰心山谷，君子一别何日逢。腊月寒梅暗香来，不知何处是，看不尽花谢花开又欢明，品不尽离合悲欢生歌舞，道不尽聚散冷暖人世情，唱不尽花开花谢终有时，看不尽花开花 的花季呀、啊哎！哎呀，太棒了！终于把这个一到十二月都说全了啊！但然而我还是没记住。对， 这个、这歌啊不好唱，这个 是不好唱。 对， 嗯， 这个歌那个反送啊不是那么很清晰， 嗯 因为好多小弯啊需要嗓子那个去拿捏好。听不太清楚，控制不住， 是吧？一下就出去了， 哎，对，很容易飞掉。 哎，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乐多羊刚才夸你来着， 嗯、 好有实力，和 CD 里的声音无差异，赞偶像。对，真的很棒、 啊。谢谢啊，养乐多。 对对， 嗯 啊，原来是养乐多呀， 养乐多吧，开胃的这个。 啊，对对对，我说乐多羊，哎，还蛮洋气的名字。你怎么让你说养乐多？ 这是喜乐吗？ 这一会儿又给人少一个字，你也真是够了。我跟你说，你再这样的话，兄弟单位不赞助了啊。对，很棒很棒啊！刚才唱了这一首《花季》，那哎呦，这一看时间过得太快了。 啊、我这 还有 这歌长。 对，还有一个 MV 我们要这个放一下。 行。 因为今天只有周飞一个人来嘛，嗯、然后还有乐队的其他的四到五位成员还没有出场，我们就看这个 MV 来跟大家这个算是认识一下吧。 对，这是在2014年在清迈拍的 MV、 哦、好美啊、哦！清迈真的是非常好的 一个城市，写的是北京人在曼谷的事儿。 嗯， 但是在清迈拍的 啊、哦，在曼谷、嗯，这歌叫《正三花舞》。 对，《正三花舞》。 对，我天哪，《正三块花舞》 哎。对，这里边有一个、哦、有一个那个广场舞。 啊，对，广场舞，来来来，教一下，教一下大家这广场舞怎么跳。 就是你看啊，正三块 啊。 把这个正 大家正好能 正进来三块，花出五块去 啊。这个左手是三， 哎， 这 边这 样 花出五块去， 五块是这个。 当时去泰国玩的时候呢，导游说那个、 啊、 说泰国有一个舞蹈是这样的、 啊， 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泰国人民很好花钱 啊，很原来是这样， 不存钱。 对，泰国人民消费能力杠杠的， 不理财 ，GDP 都被他们给拉上去了、 哎。 嗯，对，现在我们也要学一下，正三块花五块。 对， 嗯，对。其实非常简单哈，我们来看一下 MV， 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一起跳。 嗯。 เสื้อบ้านผ้าเสื้อเมืองผ้าสูงเมืองผ้าการจอยซีผ้าสยามเทวาดีรา เป็นไทยใช่ไหม 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ใช ่ 特意找了懂泰文的人帮我听了一下、 哦、 人家说是吉祥的意思我说那行 哎太好了好欢快的歌啊 是这是刚、啊、这是刚到弄一个出租车给拉去 明显出租车快拉不动了觉得这简直是太棒了，清迈。对，看完之后我都想去。 你去过吗？ 我还真没去过， 那儿 去过曼谷和那 儿不是那儿算北部，所以稍微冷点儿。 哦，但是阳光很好，而且也有河，还可以划船。那是红树林吗？ 它那儿没有海 啊， 然后都是山，所以那个河呢就属于泥河了 啊，泥河。行吧， 只能大象走 哦。好吧，哎呀，真是本来说是要还有时间在我们的表演区要唱一首歌的，但是现在已然这时间都已经 再来吧，下次再小来。 对，下次我觉得乐队能来几个来几个，我们这儿还可以插那个插电的。 行， 对对对， 行， 好吧，我们这个 MV 先放到这儿了。 好嘞，啊， 对，放到这儿，然后我们就，哎呀，还有一分多钟，来说点煽情的结束语吧。 对，这个关爱青年计划， 嗯， 是我们每个青年都要关爱的事儿。 是，今年那个周飞在27啊， 啊， 对，正值青年， 对， 对我呢也才18，刚刚迈入青年的步伐， 你们这 门槛 招人招。